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37章，忌日。周六是父母的忌日，袁子峰特地请了假去了趟墓地，打算第二天再回老宅去看看老头。其实袁子峰每年都会去一趟墓地，不过他基本上都是瞒着家里老头去的。老头打小就不喜欢让他来墓地，虽然总是在嘴里念叨着他去世的父母，可老头有点迷信，觉得这个地方不吉利。袁子峰和守着墓园的老爷子很熟，打了声招呼，撑着伞往里走。时至深秋，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，天色阴沉，有微风从脸上刮过去，刮得人脸颊生疼。袁子峰逐渐靠近墓地，将手上的两束花放在墓地上，这才察觉在他之前有人来过了。一捧玫瑰，一枚雏菊，分别放在父母的墓碑前。母亲生前最爱红玫瑰，袁子峰记得很清楚，来的应该是哪个对他很熟悉的人。照片当初特地选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，笑起来时嘴角有一个很深的梨窝。母亲生得很好看，好看到仅仅只是一张照片便有艳丽奢靡的气质。袁子峰在墓碑前坐了一会儿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才转身往外走。他每每来到这里待着的时候，都是什么都不说的，一来是没什么好说的，二来是怕说着说着就开始伤感，倒不如不说。沉默的来，又沉默的走。客厅里开着灯，袁子峰收了伞放在玄关的鞋柜上，屋子里飘着番茄炒蛋的味道，还挺香的。李琴书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，听到动静他扭头看了一眼。 回来了 啊。 袁子峰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有一种岁月静好的错觉。 我听说你今天请假了，去干什么了？ 墓园，今天是我父母的忌日。 李青书一顿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的神情，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这才开口的。 抱歉，我不知道。 没关系，没什么好抱歉的。 嗯，我也不会做其他什么特别好吃的，你将就一下吧。 碗端上来，又是西红柿鸡蛋面，红黄配，再撒上一层碧绿的葱花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但袁子峰不用尝都能猜到，肯定又是挺咸的，咸到发齁的那种。吃了这么多次了，袁子峰已经很习惯了。他坐下来道了谢，李琴书却说道， 我今天少放了点盐。 袁子峰一愣，然后用筷子搅拌了一下，夹起来送入嘴里。哎，入口的味道果然少了些咸味，多了几分鲜味。袁子峰看向他，嗯，怎么？ 嗯，我才发现我之前一直把糖当盐放，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能分清楚。 啊，袁子峰头一次看到连糖和盐都分不清楚的，而且这么多年都分不清楚，没忍住扯了扯嘴角，调侃地笑了笑。 嗯嗯，不好意思。 袁子峰挺想问一句，厉于锦难道没有告诉他？不过转念一想，问了也是添堵。 你自己尝不出来啊？ 我对咸味的敏感度比较低，咸了或者淡了我都不太能分得清。 难怪。袁子峰吃完面才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嘿，挺好吃的。李琴叔露出一抹愉快的笑容来，说话时声音微微上扬。 谢谢。 他笑时嘴角的两个梨窝格外的明显，瞬间像是晃到了袁子峰的眼，迅速挪开视线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实话罢了。越和李琴叔相处，袁子峰就越能体会到这人身上的难能可贵。他没有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身上的现实，这么多年似乎一直都被保护得很好。说实在的，袁子峰都忍不住在心里琢磨着，是不是厉于锦将他保护得这么好了。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袁子峰并不清楚，但能够感受到在厉于锦的心里，李琴叔是重要的，重要到他不会愿意和别人共享，甚至不肯放手。厉于锦是个商人思想非常严重的人，换作其他人跟他提分手且什么都不要，他一定不会再纠缠。可李琴叔不一样，厉于锦即使是在百忙之中，为了找李琴叔甚至会给他袁子峰打电话，足以说明李琴叔在厉于锦心中的重要性。袁子峰在脑子里琢磨着厉于锦的事儿，说曹操曹操到了，大门突然响起了开锁的声音。李琴叔浑身一僵，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，扭头看去，进来的人果然是厉于锦。他看见李琴叔在，脸上绷紧的神情松了片刻。李琴叔站起来，拿过袁子峰手里的碗往开放式厨房走去。厉于锦这才开了口， 怎么不回去？ 这句话是对着袁子峰说的。厉于锦还挺能的，知道找李琴叔说话没什么用，所以把目标转到袁子峰的头上。殊不知袁子峰也不是任他拿捏的人。袁子峰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神色讥诮， 关你屁事儿！ 最近老爷子的身体不太好，感冒有半个月了，盼着你回去，做了一大桌子的菜都没把你等回去。 袁子峰看了眼时间，已经近八点了，老爷子即便是等着自己，现在也该吃完饭了。于是道， 不是有你陪着吗？ 李玉锦神色微沉，下一刻袁子峰站起来道， 反正老爷子和我妈都最疼你这弟弟，我回不回去也没什么意义。 你 李玉锦神色转厉了，眼看着要出口说几句责怪的话，李琴叔却突然关了水龙头，一边擦手一边从厨房走出来。 李玉锦，你把你的钥匙留下来吧，房子这个月的一半租金我会退给你，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放在书房，你有空的时候过来搬走就行。 李玉锦浑身僵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李琴叔竟然给他来了这么一手。太阳穴轻跳， 小叔你什么意思？ 李琴叔没回答。李玉锦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袁子峰偏生地伸出手来也掺和了一脚，愣是也握住李琴叔的另一只手狠狠地往后拽了一把。两人一人拽着一只手，在空气中无声地对峙着，最后李琴叔双双甩开了手。 你们要打架就出去打，我才大扫除不久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板。 小叔，你跟我生气可以，但不要做出我接受不了的事情。 这句话一下戳中了李琴叔的炸点，他脸色一沉，冷眼看向李玉锦。 说完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 这是袁子峰第一次看到李琴叔露出毫无掩饰的生气的神色， 他居然觉得李琴书瞪着眼睛沉着脸的神色有几分可爱。袁子峰赶紧把这样的情绪从脑海中扔出去。李雨锦吐了一口浊气，抬起手捏了捏自己的眉角，说道： 我们聊聊。小叔，给我判死刑之前，至少听我把这件事解释清楚。 大概是李雨锦的表情过于认真，又不像之前的强硬态度，李琴书抿着唇看了他半晌，垂下眼眸竟然点了点头。 就在这里聊吧。 李雨锦看了眼袁子峰。 子峰，不好意思，你去卧室待会儿可以吗？ 就这么被两人隔绝在外的袁子峰还挺不爽的，但他知道这的确是李雨锦和李琴书的私事，和自己无关，于是耸了耸肩，淡淡道： 我回老宅一趟，你们聊。 袁子峰关了门，靠在冰冷的门板上抽完了一整根烟，这才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肩膀上往外走去。老宅里安静得很，袁子峰进去的时候林妈迎了上来，有些惊讶： 少爷，您回来了。 啊，爷爷呢？ 老爷子睡了，感冒挺长一段时间了，一直都没好，说是身体免疫力下降，不太能好，吃完饭之后说脑子昏昏沉沉的，所以啊就先睡下了，我去把老爷子给喊起来。 不用了，明天一整天我都在家待着，不差这一会儿。 袁子峰有几个月没回老宅了，他的房子一如既往的干净整洁，林妈他们一直都有在收拾的，他就住在老爷子隔壁，再往旁边一间是李雨锦的房间。李雨锦虽然是厉家人，但从小到大都待在老宅里，是由袁老爷子一手抚养长大的，所以两人的关系格外的好。有时候袁子峰甚至觉得对于袁老爷子来说，李雨锦更像是他的亲孙子，啊不，亲儿子。尽管他亲儿子早就走了。袁子峰小心翼翼地推开点门缝，往里看了一眼，老爷子睡得正熟呢，床头上摆放着一张扣下去的照片，袁子峰知道那张照片，那是挂在老爷子床头的一张他父母的合照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挂在那儿，从来没变过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合上房门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哟、哦。